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，音乐叙事诗《将军的先军之路》演出17号在烽火艺术剧院举行。演出有金永南同志、朴凤柱同志、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，有党委员长、在平壤市的党中央领导机关成员、党武装力量各省中央机关、平壤市的机关、工厂和企业的干部和有功者观看，还有海外同胞代表团、同胞好友、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、驻朝各国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夫妇、武官夫妇和外国人应邀观看。